嘅敬拜嘅时候，我哋会一阵间会读一段嘅经文。我哋教会嘅意象系更加似耶稣基督，影响呢个世代。然后咧，我哋今年嘅主要嘅题目就系讲到神宏大嘅拯救故事。我哋要翻到呢个福音嗰度，因为呢个福音唔单止系昨日拯救咗我哋，今日都要拯救我哋，明天都系要拯救我哋。所以直到永远，我哋都需要翻到嚟呢个福音嘅面前。所以今年我哋由一月嘅时候一路开始都系思想到喺旧约圣经里面讲到嘅福音。咁我哋将来都会讲到呢个喺新约里面嘅福音。今日我要讲嘅题目咧就系讲大卫第十七讲，亦都系大卫嘅第六讲。我哋会一齐读一段嘅经文喺历代志上第十七章。经文印载喺嘅地图单章里面，我一齐起立诵读神嘅话语。我会读单节，请弟兄姊妹读双节。正当大卫住喺自己宫中嘅时候，大卫对拿单先知说：看啊，我现在住在香柏木嘅宫中，耶和华嘅约柜却在幔子里。当那夜，神嘅话临到拿单说。自从我领以色列人上来的那日，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我从这会幕到那会幕，从这帐幕到那帐幕。现在你要如此告诉我仆人大卫，万军的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召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作我君，作我民以色列的君。我必为我的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再陪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扰害他们，像从前一般。当你受税满足，你走向你列祖的时候，我必兴起你的后裔，从你而出的这是你其中一个儿子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并不使我的慈爱离开他，像离开在你以前的那人一样。就按这一切的话和照这个的默示，拿单如此的告诉大卫。喂，请坐。诗篇提醒我们，我们要仰望在天上的主，好像仆人的眼睛望着主人的手，侍女的眼睛望着主母的手，还有我们的眼睛也都应该仰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我一起低头。主，但愿我们好像刚才的诗歌提醒我们，我们要单单的去仰望你自己，也好像刚才的诗篇提醒我们，我们的眼睛今天要望到的不是我们周遭的环境，是望到你自己。我们好像仆人望着主人的手，侍女望着主母的手一样，现在我们定睛的望着你，愿你彰显你的恩惠和慈爱，亦都让你的话语临到我们每一个人，叫我们今天讲和听的都在神的灵里面得到造就， 听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过去几堂呢，我们都是讲紧历代至上。十三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大卫呢是要为神做大事。十三章告诉我们知道，他要将这个的约柜呢搬入去耶路撒冷。当我们看第十三章的时候，当他运约柜的时候呢，就节外生枝死了人，所以呢约柜就停止。到第十五章，我们看到大卫呢终于将这个约柜呢运到去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今天呢也都是讲到历代至上十七章，其实过去几堂我们都是讲到历代至上十七章。十三和十七章其实都是讲同一样东西，是神好像是大卫为了神做事，是不是？一会我们看神要为大卫要为神呢建造圣殿，但是其实是神呢先为大卫做了大事。在这里刚才我们读这段经文呢，就是神呢也都为大卫做另一件大事。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一至六节呢，就讲大卫是要为神建圣殿，但其实呢是神呢在这个建圣殿的这段经文里面呢，神应许大卫呢要帮他做一件大事，就是七至六第十五节。所以今天呢，我要跟弟兄姊妹分享三方面呢，从这段经文里面呢去看这个故事里面有三点呢是跟弟兄姊妹去分享。第一点呢，就是大卫的心愿尽在不言中的祷告， unspoken prayer。 大卫的心愿是一个不在这个经文里面没有记载的。如果你看第一节的时候呢，他就描述大卫在自己的宫里面，是不是？就然后呢他就跟拿单先知讲，他说看啊，我现在住在香柏木的宫里面，耶和华的约柜呢就在幔子里面。Okay? 所以第二节就说拿单跟大卫讲，凡你心里面所想的你就照去做，因为神与你同在。这个没有讲到大卫究竟想着什么东西，是不是？如果你单单看经文的时候，这个大卫没有讲究竟他心里面想着什么东西，所以叫做尽在不言中。有一首歌呢是1993年的流行曲，尽在不言中。我讲一些经节，即是他的歌词给你。他说，曾经想要对你说的字字句句，欲言又止的我却词不达意。其实我的感情呢你都看在眼内，应该明白我的心，动人的话别人都说得比我好，美丽的诗又扑朔迷离，不容易倾听，能不能就让一切尽在不言中，我们之间无法言喻，不要去刻意经营所有的说话，你和我尽在不言中。明明他说什么？尽在不言中，不用讲了，是不是？大家都明白。我想这首诗作这首诗人呢，就是还未结婚，所以呢我们能够尽在不言中呢，就是你结了婚很久认识对方，所以不用说呢，对方都知道你是在想什么东西，对不对？这些诗呢就是那些未结婚的人呢才说，哎呀，尽在不言中，不用讲。讲真，当你拍拖的时候，你不可以说尽在不言中，对不对？你追求你的太太，或者 将来的丈夫结婚的时候，未结婚之前，你不可以说尽在不言中，你不说东西呢，我想你都没机会结婚。大卫在这里是没有记载究竟他心想什么，或者他的祷告是什么。如果你回到第一节的时候，他就说大卫住在他的宫里面，是不是？他就是说呢，叫先知来，先跟先知讲，他说我现在就住在香柏木的宫里面，耶和华的约柜呢就在这个帐幕里面。但即如果我们做一个读者读这段经文，读到这两节的时候呢， 我哋唔会知道究竟大卫喺度谂紧啲咩嘢，啱唔啱啊？咁当然啦，我哋可以估嘅，系咪？我哋可以估嘅，系咪？究竟佢喺度谂紧啲咩咧？有可能佢喺度谂紧咧，就系既然咧我住喺个皇宫里边啊，香柏木嘅皇宫，不如将个约柜咧运入呢个我的皇宫里边，好过喺帐幕里边，啱唔啱啊？有冇可能啊？有系咪啊？我哋可以用我哋嘅思，我哋嘅幻想力。又或者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他可能是指责当时的祭司，因为其实这个会幕、这个约柜在哪里呢？其实是祭司的责任。可能他在这里就是说讲的一件事，就是祭司办事不力，对不对？有这样可能。其实我们没法知道究竟大卫，但是很感谢神，第四节呢其实是告诉他知道，你去对大卫讲，对我仆人讲，又话如此说，你不是你可以帮我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即是换句话说，现在第四节就告诉他，其实第一第二节大卫在想什么呢？他是在想为上帝建造一个的圣殿，为这个的约柜建造一个圣殿。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即其实这里呢是告诉他知道，大卫有个祷告，有个心愿是没有写出来的，但是他这个心愿这个祷告我们不知道，但是上帝知道。有时我们的祈祷呢不一定是讲出来，你的心向上帝想着的事呢，上帝其实知道。所以有时我们需要开声祈祷，开声祈祷很重要，但其实你不开声祈祷都一样重要，因为上帝知道你在想什么。所以我们要很小心，究竟我们在上帝面前讲什么说话，或者祷告一些什么事情。我给幅图画你看，就是我想问你们看到什么东西呢？你看到什么东西呢？有几人看到水灾的请你举手。水灾是不是就很明显啦、啊。有些人看到就是隻狗骑在个主人的身上面很老定。这幅图画呢其实就是尽在不言中。不讲什么东西给你听呢，就是人和狗的关系。你有没有看到人和狗的关系？个主人呢冒险啊，为着生命的危险呢都要去救隻狗啊，你听不到？在那里耕水，可能 他自己呢就成家都没了，但是为了隻狗啊，他甘愿呢牺牲冒险去救他。这幅图画其实是讲紧人和狗的关系。当我们看这幅图画的时候，你可能看到不同的东西，是不是？其实我们的祷告，你不出声的祈祷，是反映出你和上帝的关系是怎样。我们一起公祷的时候，你会听到那个人祈祷的时候，你都可以听到那个人和上帝的关系，是吗？这个从人的层面去看。但其实当你自己祷告的时候，其实要反映出就是你和上帝的关系是什么。所以有两方面呢，从弟兄姊妹去学习。第一就是我们要检讨一下我们过去一个礼拜我们的祷告。我们检讨一下我们过去一个礼拜的祷告。你祷告什么东西呢？当然我们好应都应该就是为屋企、家庭、自己个人的需要来祷告，是吗？但是除此之外呢，我们为什么祈祷？刚才我们开始的时候有主祷文，一会我都会讲一下主祷文。我们有没有主祷文 在我们未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天赐给我们，即是我们自己个人的需要、物质、生活各方面，在我们未说这些需要和向上帝祈祷之前，前面那些我们有没有祷告呢？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在地上。所以第一件事，我们检讨一下我们自己的祷告。我听不到你的祈祷，但上帝听到。你麦土里面的土民是究竟有多少真是正是有几多是关乎正是关乎你自己，还是有几多是关乎上帝的国、教会、神的家？第二件事呢，就是尽在不言中的祷告。我们要很小心我们祈祷什么事，你不说出来不等于上帝不知道，因为上帝无耳但可以听得见。这个就是我们所相信的上帝。所以这里其实要教导我们，就是大卫的祈祷神听了，所以他跟他说不是你可以帮我建造圣殿。Okay? 那第二点呢，和弟兄姊妹思想，就是尽在不言中的祈祷呢，叫神的工作、神的事工能够得到扩展。大卫的心愿呢，没有写明在头两节那里，但是他的心愿呢，心愿呢其实是一个祷告，竟然呢是神垂听，还有呢神藉着这个祷告呢去扩展神的角度。好厉害，一个 unspoken prayer 至终原来是可以叫神的国度彰显。那我们看一看好吗？在这个分析那里，在这个那个译文里面呢，下面那里都有讲，有个分析，就是有三段的经文呢，我想跟你看的。第四节他说不是你建造这个殿宇及我住。第十节他必为你建立家室，这个他呢是上帝自己。第十二节他必为你建造殿宇，这个他呢应该我会再详细讲。但是你看到呢，大卫有个心愿，有个祷告，现在神藉着这个心愿和祷告呢去扩展他的角度。第一方面呢，就是大卫不会为神建造圣殿。第四节告诉他知道不是你啊，你建造这个殿宇给我住。很明显的不是大卫可以建造这个殿宇。其实我们再想想，大卫其实都个心真的很好，对不对？他见到耶和华的约柜在帐幕里面，他自己住在香柏木当中，他心是想着要建一个比较永恒性的一个地方，能够 收容这个约柜嘛。其实他的心是很好的，是不是？有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心都很好，弟兄姊妹，啱唔啱？我们在这里教会里面侍奉的时候，我们的心都是很对准上帝，我们都是好的个心，但有时上帝不给我们做，不给我们去实行我们心里面的事。其实有原因的，因为呢其实上帝有一个更美好的计划给过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在这个教会里面你觉得我很想做这件事，但是好像牧师没有听你说，又或者长执没有听你说，不要紧，这里大卫一样，大卫的心是好，是不是为神建殿？但是神给不给他？不给他，因为有一个更美好的计划在他身上嘛。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接纳所以如果牧师 say no 或者长执 say no都不要紧，因为上帝有一个更美好的计划给你。第二件事呢，就是他必为你建立这个家室，在第十节。我们要看整第十节怎么说呢，特别下半句他说并且我耶和华向你宣告，是耶和华自己必为你建立家室。这个家室呢，其实我很多时候都说这个家这个字呢，有时亦做宫殿，有时亦做王朝，一个 dynasty 一个朝代，都是同一个希伯来文。在这里呢，耶和华就跟大卫说， 他必为你，即是又说必为你建立一个家室，一个朝代，一个王朝。的确是大卫之后是一个大卫的王朝出来。我知道大卫之前就是扫罗，扫罗很快就被神所拒绝，然后大卫就代替了扫罗。大卫之后就是由所罗门一路里数下去的时候，我们叫南国呢全部都是大卫的王朝来的，叫 dynasty。 好像我们中国人有宋朝、有唐朝、有汉朝，其实呢有大卫朝的，你知不知道？这个就是大卫朝。而神呢就应许他必为你建立一个王朝，但很可惜呢，就是我们知道大卫王朝呢在公元前586年呢是被巴比伦所灭。所以很明显呢，大卫的王朝呢去到586年的时候呢已经没有了。那他在讲什么呢？就是这段经文，他必为你建立这个王朝，建立什么王朝呢？很明显呢就不是大卫在地上的那个王朝，是大卫的后裔里面所建立的王朝。因为下面呢其实继续要讲这件事。他必为我建造殿宇，这个他呢就是哪一个呢？就是第11节和第12节所讲的。他说当你受税满足的时候，你走向你列祖的时候呢，我必兴起你的后裔。是哪个？从你而出，是你其中一个仔，接续你的位，我会建立他的国，他呢为你，他必为我建造殿宇。这个是哪一个呢？很明显就是新约圣经所讲，大卫的子孙就是耶稣基督自己。耶稣是大卫的子孙，是大卫所出的后裔，所以耶稣一出来的时候，如果你看马太福音的时候，他讲第一个信息是讲什么？天国近了。这个天国，这个王朝，神的王朝在这里，我们应该悔改。大卫有一个尽在不言中的祈祷，竟然叫神给他一个永远的应许。大卫的心是想为神建造一个殿宇，竟然是神为大卫建立一个家国，建立他的王朝，而且一个永恒的王朝，是透过耶稣基督给我们人有一个永远的救赎。这个就是我们所信的福音，亦都是我们今年所着重。所以其实这个不言尽在不言中的祷告，开始了一个神拯救人，藉着耶稣基督，藉着这个大卫的后裔，一个拯救的计划。大卫的祷愿，一个没有说出来的祈祷，成为了很多人的祝福。你看看这个弟兄姊妹，我们可不可以学下大卫？我们的祷告叫别人得福，不单只是为自己，为别人求福，求神藉着你的祷告去祝福别人。所以有一方面我们要学习，就是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祷告，一个扭转性的祷告。大卫这个祷告是一个扭转性的祷告，因为大卫的心是这样，所以神就说你的心是这样吗？我现在将一个更大的更美好的计划，就是藉着你的后裔成为一个永远的王，你去拯救这个世界。一个扭转性的祷告，其实呢主耶稣在客西马利园的祷告都是一个很扭转性的祷告。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因为在马来福音26章36至44节，去到客西马利园的时候，耶稣怎么说？求你将这个苦杯拿开，就是说求你将我要就来钉在十字架这个的苦难拿开，但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 弟兄姊妹，这个为什么这么扭转性？因为如果他说好啊， 上帝我不愿意上十字架，麻烦你听我祈祷，我们就很论尽了，你知不知道？如果他不上十字架，你和我就要上十字架，你知不知道？但是这个上，然后他说上帝不要照我的意思，是照你的意思。刚才我们的诗歌呢，跟我今天要讲的很吻合的，讲到什么？顺服，是不是？耶稣基督在这个祷告里面，他顺服上帝的旨意，扭转了人类的命运。弟兄姊妹，就是因为他顺服，上帝听他祷告，他死在十架上，所以你和我今天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最得到圣。刚才呢，我和那些领师的Clement 他们，我们没有夹过的，但今天呢，他开始的时候呢，他讲主祷文。如果你不懂主祷文，你打在你的圣诗本前面呢，是有个主祷文的地方。有人对这个主祷文的解释是这样，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与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是不是？这里没有的，你听我说，我们不能够祈我们，如果我们的信仰不能够融入我们和别人的关系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不可以祈求我们在天上，我们呢，如果你和弟兄姊妹的关系都没有的话呢，你不可以用我们这个字，你只能够用我这个字，因为你是一支公，你不可以用我。但是当你和弟兄姊妹有关系的时候，你就说我们。跟着第二句呢，我们不能够祈在天上的，如果你寻求的利益所追求的都是地上的事，你不可以祈求天上。如果我们的 focus， 我们的焦点只是在地上的时候，你不可以说我们在天上。跟着呢，你不可以祈求父啊。如果你日常的生活里面是没有表现你和父神的关系，你不可以这样祈求。我们每个人在天上面都有一个父亲，如果你和他的关系是没有的话，是不好的话，我们不可以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没有这样东西。因为你好像因为你根本就是一个孤儿，你根本就是和他好像完全是两个完全没有关系。跟着他说呢，我们不能够祈求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他说如果我们不争取在上帝的帮助之下成为圣洁，你不可以祈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如果我们不去争取，不靠着神的恩典成为圣洁的话，我们不能够祈求愿你的国降临，如果我们不愿意接受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法则和自决。愿你的国降临，意思是你是我的国王，但如果我们不接纳上帝我们的国王，我们不可以这样祈祷。我们不能够祈愿你的旨意，而是当我们不愿意又不满意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旨意，你不可以祈愿你的旨意。当你不满意，当你不愿意神的旨意在你生命里面，你不可以祈行在天上如同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除非我真是准备放弃自己此时此地对上帝忠诚的服侍。我们不可以祈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除非我准备放弃自己此时此刻对上帝忠贞的服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祷告是怎样的祷告？我们有没有一个扭转性的祷告？我们的焦点是不是只是为了你自己而不记得了这个家神的国？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晚上当你回去的时候，希望这段经文提醒我们，我要祈一些扭转性的祷告。 神用得着你的祷告，神用得着大卫不没有记录出来的祷告，神用得着扭转整个人类的命运，是因为神透过大卫的后裔建立这个永恒的国度，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我们可以，我觉得我们可以有这些扭转性的祷告，当然不是好像耶稣那样扭转人类的命运，但是其实我们的祷告可以成为了别人的祝福。第三点，整个刚才两点的转折点在哪里？这两个字，看见。看见第一节，我说正当大卫住在自己的宫里面的时候，大卫对拿单说，看啊，看啊。全段经文其实个转折点就是这两个字， Behold， 看啊，就是这个字。这个词呢，其实在希伯来文呢，是经常在希伯来文出现。 King James 呢，就 King James Version 呢，经常都翻译做 Behold。 那么现在呢，就因为现代的英文呢，就不用 Behold 这个字，所以 Look 其实都是这样的意思。不过我觉得 Behold 是更加有意思，因为不是就这样望，是 Behold， 就是说看得近一点，看得见。大卫看得见，我就在想为什么他会看到呢？为什么大卫会看啊，即 他能够见得到，什么令他能够见得到呢？所以呢，有两点。第一就是他看到自己身在福中。他说我现在是住在这个香柏木的宫中，耶和华的约柜呢反而在幔子那里。香柏木的宫中是一个好住的地方，如果不是他不会用香柏木这个来形容那个宫殿。我们斜对面呢有那个 Arcade Point Avenue 呢，有个门牌23号的，你知不知道23号的门牌是谁以前在那里住？ Michael Jordan。 所以我们都可以偷一点 Michael Jordan 的光，其实不应该偷他的光，其实偷耶稣的光，不过他是我们的 neighbor， 叫做即我不知道如果即今天 Michael Jordan 现在不是住在那里，他想着1200几万，是吧？好像1200万出卖他的屋，所以如果我们教会有钱都希望可以，我们不够地方用，1200万而已，不是很多钱，是吧？买了他走去对面，隔离又可以泊很多车，还有呢可以 youth group 在那里游下水啊，打下网球啊，真是哇，我们真是挺好的。真我不知道 Michael Jordan 为什么要卖他的屋，但我不知道究竟他知不知道他身在福中。因为如果我是 Michael Jordan， 我觉得哇，我真是很蒙神的祝福。我不是叫你们 买那间屋给我，不是这样的意思。大卫看到，看到他自己在什么地方，看到约柜现在在什么地方。基督徒很多时候是不知道自己在福里面，因为你没有看到。我想告诉你，你和我今天都在福中。就算你今天你的小孩不听话，又或者呢你家里在流水，或者呢有其他的问题，你的工作又不好如意，你的上司经常督你背脊等等的事，我仍然都告诉你，你仍然在福里面。因为加拉太书第三章五至十四节，特别是第九和第十四节告诉我们，我们凡是信耶稣的人都在福里面，都在福里面。很多时候基督徒看不到自己是身在福中，中文说身在福中不知福，所以我们仍花很多的精神力量去求福，我们花很多的心思精力去为自己求福气， 大卫看到自己的福里面，你看不看到自己的福里面，在神宏大的拯救里面你有份，在永恒里面是 secure， 你一定会去，在福里面你看不看到，大卫看到。第二样东西就是有对准神的心才看到神家里面的需要，有对准神的心才看到神家里面的需要。大卫看到神的约柜在幔子里面，所以他要为这个约柜建造圣殿，将约柜安置在这个比较永恒的地方。为什么他能够看得到呢？因为他心对得准神。这件事很重要，你的心在哪里？刚才我们诗歌都有提到这件事，对得准神的心才能够看得见神家里面的需要，又跟你讲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做牧师其实很怕讲钱这件事，但我都要讲，因为你的心在哪里，因为耶稣这样讲，你的心在哪里，你的财富就在哪里，对吗？所以你刚才我讲了，我们差传的奉献有需要的时候，你可能听了但未必看到，听了未必看到，因为你的心不在那里，你未对得准神嘛，所以你没有那个感动，你没有感动，我讲了你听了但是看不到的时候，你怎么去奉献呢？是不是你的心在哪里？是不是对得准上帝呢？我呢我们这些我跟你讲，就是说我们有这个书记性学校，是不是我们一班小孩，我拍了两张照片，就是呢昨天他们结业的时候呢一个表演，是不是很高兴，很高兴。我求其拍了两张而已，为什么不求其呢？我想告诉你们，因为呢上面没有我的小孩在这里。但是回到十几年前，当我大仔、二仔、三女、四仔在上面的时候呢，我就会紧张一点，影的时候会影得好一点。为什么？因为我的小孩在上面嘛，我心是对准他们嘛。今天在座当中，昨天你在这里，我想问你，你真的那么有兴趣其他的小孩在上面唱歌？你拿着个镜头，是不是我们 Julia， 你是不是是不是个镜头是不是真的所有人，还是 focus 在你的仔那里呢？为什么你会 focus 呢？因为那个是你的细佬嘛，其他那些是人家的细佬嘛，那些是陪衬你那个焦点是在那个细佬那里，弟兄姊妹，你自己的细佬那里，这个人之常情，对不对？所以我昨天都是求其拍两张，因为我的细佬不在那里，但十几年前就不是这样了，是不是很仔细很留心？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的心对准神，你看到很多东西。你的心对不准神呢，什么都看不到，我告诉你，你配多少副眼镜都没用，因为你的心没有对准上帝。大卫的心对得准上帝，所以他看得很清楚。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的心在哪里？你对不对得准这位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而且升天要再来救我们的主？道讲完，当你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希望你将你的心给上帝。 你将你的心对准上帝，让上帝打开你的眼，去看到不单止这个教会神的国里面的需要，你家庭里面的需要，你在属灵上怎样去喂养你的家人等等的事看得更准，又按住神的灵去感动去行出来。我们低头，我们祈祷。我给弟兄姊妹一些时间你自己祷告，对得准神的心才能够看到神的旨意，神家里面的需要。求主给你一个对得准祂的心，好像大卫。主，求你帮助我们，好像一间的诗歌一样提醒我们，开我们的眼，能够叫我们看见，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明白，开我们的脑袋，叫我们能够认识知道，给力量我们的手和我们的脚，叫我们行在你的旨意当中。求你垂听我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